各个地方所做的工，继续分享。 大家好，我这次也是第一次去短宣，在这之前就像长虹一样，我心里非常犹豫，也非常挣扎。自从报了名以后，我一直在找各种理由想能够不去，因为我实在觉得自己没有不配啊，也没有装备啊。经过几个月的训练以后，我觉得稍微有些信心啊。很奇妙的是，主的在这个过程中，主一直是带领啊，圣灵的带领，然后让我觉得有些事情没法克服的，他都能克服。这当中最使我感触最深的就是，我们去探访了一个姊妹，她的处境，她的经历，使我深深的就是感触了我，就是她的经过的这些苦难，使我认识到主，他就在这苦难当中，也能够充满喜乐，就是，完了以后又看到各种，团队的配合，还有那边教授的那个服侍，所真正的认识主，他是无时无刻的存在，就是就像这首歌刚刚说到的，亲眼看见主，这就是我最大的经历。 我的体会呢有两点，第一呢，我就是真的是又一次经历主他自己的大能，这是我第三次去短宣，那每一次呢，都是真是实实在在的去经历他主他自己的能力。那我举个例子，就是说，我在这个短宣过程中间呢，我是负责安排探访。那我是头一天晚上11点钟收到名单，我就按照随机的去分配弟兄姐妹，第二天去探访。那第二天回来以后，大家的探访的结果，你就看到说，真的是任何两对弟兄姐妹的调换都变成是不完美的，就是真的是这样的完美。那么我就意识到说，我们其实就是一个器皿，神用他那看不见的手在使用我们。那我觉得我们能够做到的呢，就是说，把自己献上，愿意去说有一颗愿意让主使用的这种心。那么不管你有多大的能耐，也不管你有什么特长，那么真的是当你真心的降服在主面前说，主啊，你使用我的时候，他真的是能够发挥你最大的潜能去为他去做工。那我第二个感受呢，就是说我看到说在普渡大学那里那些同工，他们那种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真的是非常非常谦卑的去服侍。那么跟我配搭的一个同工呢，他是20年前我在普渡的时候他就在那里，那么现在呢他仍在那里，然后默默无闻的，因为我是负责探访，所以他把要介绍那里的慕道友给我，那他真的是如数家珍，对每一个慕道友他都非常清楚，就像他自己的家人一样。所以我就看到说，这个就是我就说要服侍主的一个榜样。 好，我分享很简单，其实刚前面他们都分享过了，就是我也是第一次去那个短宣，去之前的话，我太太就问我说：“你到底去干？”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从来没去过，但是我也挺紧张的。然后我像我这种又不会说，然后也不知道怎么跟人谈婚姻。那么但是呢，就是有这个好像很大的愿望想去，因为我在普渡受洗的，在对那个教会很有感情，所以就去了。然后去了以后呢，对谈婚姻刚开始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就是没有信心，也不知道该做什么。那么去了当初的时候有一个很意外的安排，就是我们那天呢，因为我们去的人比较多，然后当地的安排当上面的时候，好像没有那么多学生会来需要我们当那个时段一段时间里面需要我们去看看法嘛。那么我就特别安排我们说，我们那个普渡有一个菜地， 那个菜地里面据说有很多中国来的老人在那种菜，所以我们可以到那里去向他们传福音。这个想起来就是说去了以后呢，实际上我们刚去还蛮失望的，一去以后就是觉得那个天特别冷，然后人也不是很多。有一个年纪看的好像蛮大的，然后我过去看了一下呢以后呢，我觉得不知道叫他什么好，然后因为叫他大爷好像我自己也很老，所以后来一咬牙就叫他大哥。然后跟他聊了半天以后呢，聊了几句以后，觉得他好像也对我们好像不是很热心啊。然后我们就把那个单张就给了他了，他就离开了。结果后来我们离开以后，发现嘿，有两个姐妹还在跟他聊，就聊了很久。结果回来以后，我说你们聊了什么？他说哎，他就聊了很多的故事，说讲了那个这个大哥心里面有很多的担忧，来到这个地方。他就说从国内来了以后，他也没有不会开车，也不会英文，什么都不会，什么非常的苦恼。但是呢，这个两个姐妹用这个，这是一种火热的心爱心，这个就是给他不断的讲，对吧？跟他交流，最后把他们一家在那个晚上，居然请到我们这个中秋晚会来参加，而且最后他这个孩子在普渡大学上学，也是给有学生的同工，就是给他们 follow up。我们为这一点就是特别的感谢主，所以这对我来说一个启示，就是说你不用担心你是会说什么，也不用担心你不知道该怎么做。神只要你愿意委身，你就要出去，愿意成为神的器皿的时候，神就会用你。而且还有一点更重要的，就是说你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要记住神会用你，要有准备。所以我们去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想过我们会去那个菜地。我本来以为要去探访什么什么，人家安排好的，结果去了菜地，然后人家也不认识你，也不跟你说话，对吧？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神一样用你。 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短宣，这次呢，我是抱着极大的热情，所以我报了两个短宣队。我有三点可以跟大家分享。第一点是喜乐，这个喜乐就是说临走之前呢，大家都讲你参加短宣的目的是什么。我当时觉得是去还福音的债，因为我也是在大学传奇受洗。但我很清楚记得这个建成说，出去短宣就是经历神，所以我也带着这种经历神的这种想法去来到普渡。我是做了一张 slide 哈，就是这个第一个感觉就是喜乐。那个喜乐呢，可以从这个大家的脸上看到，那个这种喜乐就是这个脸上的放光。然后当时照几张相片，就有这个小琴和秀欧他们照片，你看这张哈，你看他们那个笑的那个开心啊，你知道怎么回事吗？这个他们一回来就说啊，怎么样，哎呀，绝志了。所以你看他们两个人绝志，那还有一张，下面一张，然后这三个女将都绝志了，但他们去探访的对象都绝志了，你看他那种喜乐下面一张。这就是我们刚才建伟弟兄讲的那个菜地的这个故事。所以那个菜地是一个他的大哥带了他们全家一起来，所以他们真来了。这是我们这个喜乐下面第二点呢，就是说同工搭配。我们出去之前呢，都做了一些性格摸底，就是你是什么样的性格，你是什么样的 style， 那这样子我们就要来好搭配。那我就知道我是这种非常的 strong mind 啊，这种个性很强，但是所以就要找一个非常谦卑柔和的同工。所以找到我们小琴姐妹。所以我们第一次去这个探访的时候介绍的这个人就觉得这个人会很难信主，就是因为他是这个母亲信主，然后给他讲了多少年，就是信主的进天堂，不信主的下地狱。所以他们全家都说你去天堂，我们下地狱好了。所以就这么一个男的故事呢，这个我们俩搭配得很好。在这过程中呢小琴就在讲，我就在带孩子，所以我们各个发挥各的功用。最后这位姐妹绝志信主，你看成功搭配。还有下面 也是绝志了。来打一点这个，我们刚才都来点幽默的哈，来点幽默的。这个那天呢，我就分配给牧师还有一个队长同时睡在一个屋，所以我当时就去之前，他们讲牧师是6点钟起来灵修，然后那个队长可能是5点钟起来灵修，所以那天晚上是太累了，所以一觉睡到天亮7点半，所以我讲嘿。昨天晚上睡得真好，我们房间里面居然没有一个人打呼的，所以你一看这些，大家都讲是谁打呼，最后是他们讲这个牧师很早就出去灵修了，因为或者说在昨天晚上就出去灵修了，因为那天晚上是我自己打呼，呼声如雷。好，下面那个讲到这个，这是我们普渡之旅，那普渡之旅呢是一个经历神、信心加添、充满喜乐的之旅。那么密治安大学二队呢叫信心之旅，因为参加这个队之前呢，我已经看到 email， 就是整天不晓得多少 email， 那个今天开会明天开会啊，这个怎么这么多事儿？然后呢我就第一次去的时候呢，这个发现大家一直在谈怎么玩的事情，我就觉得这怎么回事，反正就像这个浩金姐妹说的，每天都在变，天天都在变，所以呢这个人的心情就像那个过山车样子，就 up and down up and down， 就真的不知道是怎么个阶级。所以你看这个怎么办，你就看我这个表情严肃，不仅是我表情严肃，这个这些弟兄姐妹都表情严肃confused， 非常 confused， 怎么办？下面那我们知道很多的困难，那我们都有一个心智，就是说当我们自己人做不了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仰望交托。所以每一次这个开同工会都变成一个祷告会，所以你看到我们在准备的过程中包括这个每次经历这个变动过程中一会儿是这个我们准备的诗歌，这个诗歌又不能唱准备了多少房间来的人又不够就是这些太多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就来到神面前祷告祷告仰望神，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下面一张结果呢，这个在神的带领下，我们后来就慢慢就变得由这个 struggle 到这个开始经历神，所以我们那天晚上有一个充满圣灵充满的敬拜。下一章最终呢这个故事是神得荣耀。我们密治安转宣队来的这些同工大概10几个慕道友大概有5个，就在这5个的慕道友中，我们有2个慕道友觉知信主，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过程不是我们能做什么，而是神做什么。而且呢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来到神面前信心仰望，神就必成就。谢谢。 好，该轮到我了。那我可能没有时间讲我自己，可是没有关系因为那个西欧，你看我们西欧不在我们中间，他因为今天是 business trip， 但是他一定要我他写了很长一段一定要我在这儿讲，所以我先把他讲了，如果说我有时间再讲我的。那他的是说短宣的体会，就是说他刚去的时候呢是说他是在那个填表的时候说我是要去经历神，结果呢真的很像约伯记里面说的，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短宣前的培训对他是一个非常的印象深刻和觉得是对个人很深的造就他熟背那个福音四定律，然后呢说然后这是他觉得很重要的。第二点呢就是在那个星期五的敬拜夜，那其实我跟他在星期五的敬拜夜，我们都是在那个敬拜小组里面，我们有同样的感受，就是唱歌的时候就是那些歌5个歌8首歌5首歌都不熟，我们尽管花了很多时间看是还是有很多的困难。那念的时候在那个地方跟乐队念的时候呢又觉得念得不好，心里着急就是说那么多人要来然后唱得不好然后嗓 跟不上，然后在后面的时候就是我们饭都没有，就说练完了以后下面饭都差不多吃完了，我们也不敢吃，因为紧张啊。然后麦克风还不够，然后他说黄牧师就把他的麦克风让给他了。可是呢，就是说当音乐响起了以后呢，他说就是那种感觉呀，就是圣灵在里面做工的时候，那个六位弟兄姐妹在上面唱歌的时候，那种全身心的投入，包括没有麦克风的牧师，都能够听到他唱的歌，尽管没有麦克风，所以就感觉到大家是同心敬拜赞美神，神给我们的那个喜乐呀。然后呢，他说这一次的时候，然后下来的时候呢，就有姊妹就是来探亲的那个父母就跟他聊，然后就有一个姊妹就因为那个赞美之夜啊，他就觉知了，就在他那儿唱歌了，就跟他做了这次祷告。然后呢，还有一点呢，就是那晚上就说那个火热，就是我们心里面的火热，我就想分享一点点哈，就是也在修里边讲的。然后就是那个火热的心呢，就是说整给我们的那个火热就下不去。晚上的时候我跟他住一个房间，然后就聊啊聊啊聊啊，就一聊就是聊到晚上大概三点钟了，早晨三点钟了。就聊什么，主要聊的是说我们要回去怎么把我们的敬拜队组织起来，我们要怎么了，就是把这个火热一直带回去，就是聊的这个，主要就是聊的这个。这个早晨的时候我们就没醒来，我们要早晨祷，然后结果我们就没醒来，真的就没醒来，一直到八点钟。然后那个下面要接我们的弟兄啊，他们又没有我们打电话也不通，我们都关了，其实没注意到关了，所以呢他们在下面急呀，又不知道我们是哪个房间，所以就分享到这儿。那我自己的就没时间了，没关系。 我们今天还有其他的分享，就是 Mary 她跟 Tommy 今年暑假去了中国去做 Johnny and Friend， 在残疾人当中做福音工作。我们请 Mary。 我会为 Mary 翻译。 早上好。 Good morning. Okay, let's stop right there. Now you have to speak Mandarin, I have to speak English. The slides are coming up, just a quick overview of an opportunity that God has given our church to minister to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in Shenyang and Nanjing and in China. 他就是想给我们看一些照片，就是在通过是一个叫 Johnny and Friend 这个机构在中国的南京、沈阳各个地方做残疾人的工作。 Johnny and Friends is an organization started by Johnny Erickson Tata. She is the Johnny sounds like a boy's name, but it is a woman. She is a quadriplegic. That means she has no use of her arms and legs. She was injured in a diving accident at the age of 17. 这个机构是 Johnny Santada 开始的，他自己也是个残疾人，17岁的时候高位截瘫。 So the Johnny and Friends ministry is worldwide. One of their ministries is to bring families into what's called family retreats for a week. 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机构，它其中的一个活动就是有一个叫 family retreat， 家庭的一个聚会，让有残疾人家庭能够一起去在那儿得到休息。 These are families that have disabilities, you know, autism, a cognitive disability, or they in a wheelchair, they have cerebral palsy. They have some disability that affects their life in a major way. 参加那些这个聚会的都是家庭里面有残疾人的家庭，他们可能是在就是高位截瘫啊，坐轮椅啊，或者是在精神上面有残疾的家庭。 So if you could go back to the map of China. 如果回到那个地图上。 So, you know, I'm a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 and I work with kids who have reading problems or autism or some kind of cognitive disability, and I help them, and they have lots of people to help them. Mary 是在美国是做一个老师，她是专门对在学习方面有障碍的学生做了一个特别的一个老师。 And if someone were to tell me 5 years ago, well, God wants you to go to China to work with families and children affected by disability, I would have said, no, that's I'm fine doing it here because I don't speak Mandarin, and that's not for me. I would have said that 5 years ago. 如果五年前你问我的话，我会不会去中国去对一个有残疾的人去给他们去帮助他们？五年前我肯定会说不是我，这不是我的份。 But because I've been connected with Johnny and friends and have gone to family retreats in Michigan, and last year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go to Shenyang. 但是在过去两年当中，我就参加了在 Michigan 的一个就是也是同样的照顾残疾人的一个聚会，然后去年我也去了沈阳。我经过这两次的这个活动。 Anybody ever been to Shenyang? 有没有去沈阳的人 or visit, born there? Oh, see? So you know it's a big city, right? I found that out, big city. And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who are affected by disability who are very poor. 在沈阳其实是个大城市，有很多是被残疾，有很多的残疾人，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是很穷，贫穷的人。 Okay, so now we can start scrolling through and you'll see some of the people that we met. We partner with this organization in China. 我们是在跟中国的一个 SHIC 一个组织一起合作。 And this is our theme. Our theme was to give them hope. 我们的主题是将盼望、希望带给他们。 Next one. We went there with a team from the United States, but we also partnered with the local helpers there. 我们在美国有一队去参加。到那里和当地的人一起同工。 The bottom picture is the team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is is our team right here. So you can see I'm in the front. With next to me is the American missionary who lives in China. He's the one who helps us coordinate all these retreats. And you can see in the middle is Tommy, who's from the Cantonese service. 在当中你可以看到有 Mary, 有 Tommy, 还有在 Mary 右边的那个是在当地的一个宣教士，他在帮助我们。去组织这个活动。 Tommy and I had never met any of this team before. Most of them are under 21, so that makes me feel old. 在当中跟我们一起团队的很多人都是二十岁左右的人，所以我们感觉到我们老了。 Many of them are foreign students. They're from Beijing, but they go to school in California. 他们很多是就是海外的学生。在加州上学啊，在中国上学的一些外国学生。 Okay, and going back to the previous one before this. Oh, after. Okay, there's my roommate. You know, she has one arm. She has a disability. She lost her left arm in a car accident. She's from Tennessee. Does not speak any Chinese at all, but she still came. 这个女孩跟我一起在服侍，跟我住在一个房间。你可以看到她没有左手，在车祸中失去了左手，但她还是去那里去帮助其他人。 Okay, and the next slide shows the lady in the middle is the Johnny and Friends missions coordinator for overseas, and then the gentleman Kevin is the missionary who lives in China coordinating family retreat. 在我右手边那位女士是Johnny and Friends 的一个 organizer 一个负责人，在最右边的那个就是宣教士，在沈阳的宣教士。 So we can slowly scroll through. We're setting up the room for all the families to come. Our job is to take care of them, and while their parents go to like different meetings. So we're getting ready. Just keep going. 我们的工作就是来照顾那些有残疾的人，使他们的家庭可以得到休息，可以有灵修的时间。 We are kind of learn about what disability is like, and then we get ready to welcome the families when they all come. 我们就自己先被培训，然后再去欢迎那些有残疾的小孩来。 So we have a helper teamed up with each family. 我们自己就是我们一组一组去跟每个家庭一起联络。 We stayed at this hot springs hotel, and that was our theme, hope rising. 我们住在那个 hotel 里面，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主题，让希望燃起。 We welcome them, we sing songs with them, very much like a vacation Bible school for the kids. 这就是跟我们现在这个做的 VBS 差不多，但是是在那里。 While we take care of the kids, the parents can go get counseling. They can go do small group Bible study. They can be encouraged because nowhere else where they find that kind of encouragement, a place where they can be accepted. I was told in China that the hospitals reject you if your child has a disability. You're not allowed to go to school. The missionary told me it's like an invisible society. You're not welcome outside of your home. 在中国有很多地方，这些有残疾的人，他们没有办法去正规的学校，他们在医院里也会被拒绝，他们就像一群 看不见的人在这个社会当中，所以他们在很多地方就得不到这种关怀。在这个 retreat 当中，他们当小孩子可以被有人照顾的时候，这些他们的家庭、他的家长可以有机会在一起小组查经啊，被辅导啊。 Just go back to the last one right before that. Okay, so this is the last day before they all leave. They've been with us for a couple of days. We've been getting to know the families, teaching them the Bible. And the very last day, we call each family up, and Kevin, the missionary, through translation, prays with each family, and we give them a gift. We give them some encouragement. 在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们会把一个家每个家庭一个个叫上来。这个 Kevin 那个 missionary 会为他们每个人祷告，然后给他们礼物，安慰他们，鼓励他们。 And throughout the year, he follows up with the families. He visits everyone. They invite them to other events too. 我们走以后，他还会继续在一个一个家庭的去关怀，去 follow 每个家庭。 Okay, and the last slide just tells you that you can find out more this coming weekend. 我们最后一个 slide 就告诉你，我们在下一个周末，我们在Mission Conference 的时候会有更多的消息，更多的。 The China coordinator from Johnny and Friends is coming to our missions conference. Her name is Yao Ling. 负责中国部的 Johnny and Friends 有一个人在下周末的时候在我们 mission conference 会来，跟我们更多的介绍怎么去真参与。 And on Saturday night, she'll be sharing how the vision for ministering to families with disabilities in China is getting bigger. They want to go to Nanjing. They want to go to 2 retreats in Shenyang. God is giving them more opportunities. She wants to share that with you. And we hope that many of you will be able to join us. 他们希望是明年在沈阳开两次，在南京也开始新的。他们希望就是有更多的人去参与，所以在下周末，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们一起来听。 We'll be going back to Shenyang third week of July next year. 明年去沈阳是在七月份第三个星期。 And once you go, it's a situation where you see how God works, and you just have to go back. So I have to go back again this year just to see, because I know it is so needed, and I see God working. 我去的时候，我就让我更加想去，因为我在那里看到神的作为。 So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hope to see you at the missions conference. 谢谢你，希望在下周能够见到你。